直至我的父母都永远离开了我，电话再也无法打出，心头便总是有着抹不去的忧伤。女儿，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虽然不用邮差，我也喜欢给你写信，塞在你的枕头下、书包里，亦或行李箱中，希望能借此更好地表达对你的爱。你高中结束后，我开始每天打一个电话给你，你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想象着彼此的一个蹙眉，一个微笑，虽然只是片言之语，心里却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而你也一直喜欢我们的这种交流方式。如今你远离家乡到大学求学，电话改由你来打给我，而这短短几分钟的通话，又何尝不是我最幸福的等待。每当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和事务，坐到书桌旁细细品味一本书或写几个字，安静地等待你的电话铃声响起，当你轻柔的声音从1000多公里外传来，便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刻了，一天的疲惫也尽在那一刻得以释放，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和感激。原本以为我已习惯了你的寄宿生活，以为你选择了1000多公里以外，我会很坚强。可是，我也像别人的妈妈一样，在送你去学校报到时，忍不住偷偷抹泪。回来之后，也不是不想跟你视频，而是根本无法跟你视频。还记得中秋那晚吗？你跟全家人都在视频里讲了话，轮到我时，我的眼泪完全不受控制，你的声音也哽咽了。最终我们硬是没人说上一句完整的话，而回到电话里，我又能平静地与你交流了，所以还是愿意一直选择电话。我知道终究我还是没人学会优雅的转身。我曾说过，等你上大学了，我要把想读的书都读完，要练好书法，要学写诗词，要畅游大好河山。然而日复一日，我却依然只是在事事物物中忙碌着，虽然也读了几本书，写了几段文字，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在跟你的通话中，有了对工作繁忙的唠叨，一如你当初告诉我功课的繁忙。不知不觉的，在我的心中，你已然长大，已经可以分担并呵护我的情绪了。学习上，从一开始我就帮不上忙，所以中学时的通话只是想关心你的心情，希望你每天都能愉快地学习和生活。如今你已长大，你的世界更加广阔，而我也还未老，依然可以与你一起成长，一起飞翔。这样的路上，我们的通话也是对彼此的关心，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愉快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而这样的通话也并不需要有多长，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句你好吗，我很好，就已足够。最后想把今晚为你读诗播出的作品送给你。当我拥你入怀，我便拥有了一切，沙子、时间、雨、树，万物生机勃勃，我随人生机勃勃。我无需移动即可看到一切， 在你的生命中，我看到一切生命。亲爱的女儿，这世间因为有你，我倍感幸福。 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避宝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 那母女之间最让人羡慕的关系，大概就是母女、朋友、闺蜜，好多种角色融为一体的状态。当孩子慢慢长大，已经可以分担和抚恤妈妈的情绪，而妈妈呢，也还没有老去，她能够和孩子一起飞翔，一起成长，这或许就是让每对母女都会感到很欣慰的生活状态吧。 在这封信的最后，当这位母亲说，从你的生命中，我看到一切生命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让人动容。给予我们生命的人，又从我们的身上汲取了生命的力量，这种生生不息的延续给了我们无穷的希望。 对于生命的阐述，有一位爸爸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美是虚的又是实的，它在你心田，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色香俱全的，饱满生动的。当然，说这话的是著名作家麦家。他在送别青春期的儿子赴美国留学的时候，悄悄地把一封信塞进了儿子远行的行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封动人的家书。 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在我万里之外了，我则在你地球的另一端。地球很大，我们太小了，但我们不甘于小，我们要超过地球，所以你出发了。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用了18年的时间做准备，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一次远行。有了这一天，你的人生才可能走得更远。这一天是那么的神奇，仿佛你一下就长大了。但这只是仿佛，不是真实。真实的你只是在长大的路上，如果不是吉星高照，这条路必定是漫漫长长，坎坎坷坷的，风风雨雨的。我爱你，真想变作一颗吉星高悬在你头顶，帮你化掉风雨，让和风丽日一直伴你前行。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对不起儿子，我也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因为那样的话，你的人生必定是空洞的、苍白的、弱小的，至多不过是一条缸里的鱼，盆里的花，挂着铃铛叮当响的宠物。这样的话，我会感到羞愧的，因为你真正失败了。你可以失败，但绝不能这样失败，竟然是被太阳晒死的，是被海水咸死的，是被寒风冻死的。作为男人，这也许是莫大的耻和辱。好了，就让风雨与你同舟吧，就让荆棘陪你前行吧。既然有风雨有荆棘，风雨中不免夹杂着雷电，荆棘中不免埋着陷阱。作为父亲，我爱你的方式就是提醒你，你要小心哟，你要守护好自己呀。其次，你要尽量守护好你的心，这个心不是心脏的心，而是心灵的心。它应该是善良的、宽敞的、堂亮的、干净的、充实的、博爱的、审美的。善是良之本，宽是容之器， 亮了才能堂堂正正，不鬼祟，不魍魉。心若黑了，脏了，人间就是地狱，天堂也是地狱。心若空了，陷阱无处不在，黄金也是陷阱。关于爱，你必须做他的主人，你要爱自己，更要爱他人，爱你不喜欢的人，爱你的对手，爱亲人朋友，这是人之常情，是天理，也是本能，是平凡的。爱你不喜欢的人，甚至仇人敌人，这才是道德，才是修养，才是不凡的。儿子，请一定记住，爱是翻越任何关爱的通行证，爱他人是最大的爱自己。然后我们来说说美吧。如果说爱是阳光，那么美是月光。月光似乎是虚的，没用的，没有月光，万物照样漫生漫长，开花结果。但你想象一下，倘若没有月光，我们人类会丢失多少情谊，多少相思，多少诗歌，多少音乐。美是虚的，又是实的，它实在你心田，它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色香俱全的，饱满生动的。儿子，你的父亲真饶舌，是不是？好吧，到此为止。我不想你，也希望你别想家。如果实在想了，那就读本书吧，你知道的。爸爸有句格言，读书就是回家，书这一张纸比钞票更值钱。请容我最后饶舌一句，刚才我说的似乎都是战略性的东西。让书带你回家，让书安你的心，让书练你的翅膀，这也许就是战术吧。爱你的父亲。 读完这封信以后，一个目光温柔而又坚定地注视着儿子的中年男人形象呼之欲出。 对，是卖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他说年轻人啊，或者说青春期就是一个危险，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可以是一把刀也可以是一朵鲜花。那我们作为长辈只有一种选择，帮助他变成一朵花，抹平坚韧的地方，帮助他度过最摇摆不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父爱深沉，母爱细腻，他们二者同样都是非常伟大的。我们在父亲节的氛围中，也要向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身边的老爸们送去祝福，祝愿全天下的老爸们身体健康，开心平安。 那刚才提到了作家卖家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走进一个新奇的校园，去适应新的学习环境，通常要经历选课的考验。大家为了抢得一门心仪的课程，那不但要拼人品、拼网速，那还要出怪招。那特别是对新生来说呀，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选课、借书，那将是他们的一大苦恼。所以下面呢，我们不妨走进小飞同学的故事，来听听他的家书。选课抢课，扎心了，我的同学。 大家好，我是小飞，来自山东济南。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667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还记得刚上大学时我给你们打电话，开心地说我终于可以睡上半个多小时的午觉了。但新学期的第一天中午，我却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紧张地坐在书桌前，两眼瞪着眼前的屏幕，毫无睡意。而把我们从被窝里拉起来的，不是梦想，也不是善良的舍友，而是学校即将开放的课程补选系统。我想你们也许不太能理解，小小一个选课，为什么会有如此引英雄尽折腰的阵势。其实刚刚来到南大的我，也对这个选课系统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好奇。当离开高中确定的课程表，可以自己选择搭配课程的时候，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内心既有兴奋，又有暗暗的迷茫。 我想起你们在帮我收拾行李时说，大学是自主自立的新的起点，而南大在学期初呈现给我们的选课系统恰恰像是这句话的印证。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向你们炫耀一下我们的选课系统。不像其他很多高校全程抢课的机制，我们在第一轮选课的时候是不以手速论英雄的。学校会规定几天的选课时间，而最终选课结果会由抽签来决定，和选课的时间先后并没有关系。还记得上学期第一次选课，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各类课程，我仿佛走进了自己喜欢的文具店。这节课老师好像讲得很好，这节课分享的内容好有趣啊，这节课的课程大纲好像跟我的专业联系很密切。短短几天选课期限，往往苦恼的不是没有感兴趣的课，而是可以选的太少。当选好四门通识课，点下确定的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当时填报志愿时期待而紧张的心情。那你们一定会问了，每个人都选这么多课，难道最后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吗？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我说的补课时无人入眠的场景。老爸，你不是总跟我开玩笑说我运气不好吗？于是我在抽签阶段不足的运气就要在这个时候靠手速来凑。想起补选前一天，我还紧张地给你打电话，让你帮忙追加流量。你好奇地问我原因，我不好意思的只说是这个月用的比较多，其实是为了选课的时候连上 4G 的网速，为我的补选保驾护航。有时候想想觉得很有趣，好吗？还记得高三的时候，我跟你抱怨每天的课表像列车时刻一般排得密密麻麻，当时的我恨不得能翘掉几节课，逃离那令人烦躁的课表。但时至今日，我和同学们却开始为课少而忧愁，为了一节经典阅读课起过头。寒假我回家的时候，你们问我上学期的课程哪项最有趣，我的回答不仅有本院的知名教授，还有着跨院系选课中心仪的老师。当然，对于学校的选课系统能不能使每个人都选到自己盼望的课程，我不敢向你们打包票。但是在这每学期一度热热闹闹的抽签和补选中，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大学与高中的不同。这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规划选择自己的课程，更推动着我们更加自立，自己对自己负责。而这大概就是大学给我上的第一课吧。爸爸妈妈，现在你们该明白为什么开学前的一周我每过半个小时都要看一眼教务网了吧。放心，我会利用好选课，精心规划好我每个学期的课程，也请你们赐予我人品，祝福我补选能命中，抽签中得多。 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边，这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单车在经过田野，你轻轻唱，睁开了双眼，只剩下相片，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时一样，真的永远无法和你在一起，但我会微笑着想起远方的你。 其实为了解决选课的困扰啊，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发了手机选课软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随时随地的查阅个人课表、选课、借书，还能在手机论坛上跟老师同学交流，还可以进入学生市场和就业兼职进行物物交换和寻找兼职信息。希望这样便捷的手机软件呢，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更多的同学们受益。 OK，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那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周末版家书情感线。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

同校异校，同地异地，恋爱谈得好不热闹，反倒是一直不甘寂寞的我过上了独立的生活。甚至连你们也疑惑，从小到大一次恋爱经历都没有的我，却为什么连一点好奇都没有。可能真的像社会学课上说的那样，身边的人决定了你的幸福感吧。说实话，身边的人都在恋爱的时候，一个人孤单的感觉估计是挺难受的。可是我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闺蜜、我的舍友都没有男朋友，我们一边自我调侃单身狗，一边相互嘲讽没人要，一边还能不顾形象活得张牙舞爪、肆无忌惮，这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啊。但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校园里，还是会碰到很多秀恩爱的情侣，甚至是多到躲也躲不开的。军训期间，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数据分析，中午午饭时间从离开食堂算起到走到宿舍楼下不足200米的路途中，平均下来每次可以遇到8对情侣。一开始当然也会有自怜自伤的情绪，觉得有了男朋友似乎就有了安全感，有了依靠。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情侣这个关系看上去比较稳定，但真正的情侣之间也会有很多的隔阂与矛盾。前几天一个好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她哭得不能自已，为了自己的初恋而悲痛欲绝。从她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我得知分手的原因居然只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干涉太多，不允许男朋友和别的女孩子讲话，强行要求男朋友删除几个和她要好的女孩子的 QQ。 自由的多少好像一直都是情侣之间争执最多的话题，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控对方的自由，却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自由。可是从微观经济学上来看，当情侣也都是有机会成本的，获得相对稳定的关系的同时，一定会放弃一些自由作为代价的。可能想到这种有代价的关系，我就会觉得有些不安吧。我觉得年轻正好，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个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什么不好呢？除了爱情里的矛盾，更多的脱单可能连爱情都算不上，有的只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关系。我看到身边有一对光速脱单的小伙伴，其实只是相互欣赏而已，却因为两个人都害怕寂寞而凑成了一对。看着他们在一起，觉得这份感情有种大龄青年找对象的时候凑合着过的感觉，没有相互了解就在一起，这种关系其实更加像搭伙，不像是爱情。我没有谈恋爱的原因其实真的很简单，不是因为我乖巧，也不是因为我真的沉迷学习无法自拔，只是因为爱情有成本，而我没有必要去频繁的试错。我不希望将就着找一个差不多的男朋友，也不稀罕那种见面3分钟就可以成为男朋友的中央空调。我有时间慢慢等待一个对的人。爸爸妈妈，我不谈恋爱只是因为我没有遇见我的 Mr. Right。 我希望当我有一天遇见的时候，你们也不要固执地教育我不能谈恋爱哦。女儿，卞文玉。 早在2015年的时候，天津大学就开设过恋爱选修课，虽说当时引发了公众的热议，但是这喝彩声还是远超过非议之声的。而大学生们更加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出了对恋爱选修课的支持，因为选修者爆棚，这也可以看出大学生对恋爱课的热情。 其实大学生恋爱课呀，不会强调恋爱技巧，而是注重于恋爱心理学以及恋爱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素质啊、道德修养，更强调爱与尊重、包容，教会学生处理好恋爱与学习生活的关系。 嗯，的确如此。在现实生活当中吧，很多大学生呢并不懂得如何去爱，也不会尊重自己的情侣，不能够把握公共场合所秀恩爱的尺度，也不懂得怎么去包容周围的人。一旦恋情出现了波折，抗压的心理素质还是极差的，那这样的学生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担忧的。 因此大学呢，应该重视对学生恋爱的疏导，帮助他们树立积极健康的恋爱观。 有心理学家认为啊，这个大学恋爱的目的之一是在于迁移。恋爱中的迁移呢，是指说在恋爱过程中会有个人成长，表现为爱人能力的成长、待人态度的变化、人格的完善、意志力的增强等等，这些成长会迁移到未来我们的工作生活之中去，更好的适应周围的环境。 在恋爱之前，大学生享受到的更多的是亲情。咱们就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来说，父母是处于上位的，而孩子呢是处于下位，所以父母施予爱，孩子接受爱，并且这是无条件的。但是在恋爱关系当中呢，男女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我们双方既接受爱，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付出，施予对方爱。所以谈恋爱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接受者的角色变成施予者的角色，特别是当一方去追求另外一方的时候，追求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自己学会爱人，学会感恩，学会谦卑，学会满足。 希望大学校园里的恋爱不仅能给予大学生真挚的爱情，还能帮他们收获成熟的心智、健全的人格，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保持一颗积极向上、清醒自律的心。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把家书里的文字化作声音，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信，让我们一起来听。爸妈，每句不是这样的。 爸妈，每句不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蒋笑言，来自河北，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913千米。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转眼我已经快要上大二了，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后，我们之间的交流沟通也减少了。这不，上个礼拜你们主动和我微信上视频聊天，但我当时正在看美剧，匆匆和你们聊了几句后就打算结束聊天。你们问我干什么呢，这么忙，我很不在意地说，哦，其实也没干什么，看美剧呢。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件在我看来的小事，却引起了我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以我打算写这样一封信，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理解。其实我和你们对于看美剧的立场冲突由来已久，早在刚上高中的时候，你们就因为我总看美剧断了家里的互联网。当时我虽然觉得不太能理解你们这种做法，但我也觉得毕竟是高中，学习紧张，不看就不看吧，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但是爸妈，现在我上了大学，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在闲暇时看看美剧，这又怎么了？我知道你们主要是觉得美国的社会风气开放，电影中很容易出现大尺度的镜头，而且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价值观会从中传达出来，你们怕这些在你们眼里不怎么好的东西会对我有不好的影响。的确，我也承认美剧中有大尺度的镜头，美国人的观念是和我们有一些不同，但是爸妈，美剧中也不全是这些东西啊。而且我已经成年了，我有了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把我当做一个小孩子。爸妈，你们在视频聊天中质问我，让我说说美剧有什么好，美剧大部分题材国内也拍过，为什么就要看美剧呢？ 我当时既诧异又失落，我没有接话。现在记着这封信，我就说说我为什么要看美剧。你们说的不错，很多电影的主题都相类似，但是相类似的主题中却渗透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可以通过美剧这一个小窗口，稍微了解到一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接触到一些多元的文化，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况且我看美国电影都是播放原声，还可以顺便学一学英语。还有就是你们说的美剧中尺度大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其实并没有怎么看过美剧，都是以前听谁谁谁家长说的嘛。爸妈，其实大部分美剧的尺度和国内的主流影片是差不多的，而且我并不觉得尺度大一点会怎么样。这么说吧，一些电影中的大尺度镜头并不是它的重点。况且爸妈，我已经成年了，你们也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把我保护在温室里。爸妈，我写这封信其实并不是为了说服你们同意我看美剧，和你们的理解与爱相比，美剧对我而言一点都不算什么。但是我只是想通过看美剧这件事情向你们传达这样一个信号。爸妈，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小女孩了，你们没必要还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呵护我。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也希望你们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来看待。当然，如果你们理解了我，了解了美剧，那么就请同意我看美剧吧。 Everybody knows one song, song blue. Every garden grows one. Me and you are subject to the blues now and then. But when you take the blues and make a song, you sing them out again.Sing them out again. Song, song, blue, weeping like a willow. 大家对美剧的追捧并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很多人呢是出于学习英语的目的在收看英语电视剧。比如说像讲述纽约一家人生活故事的《成长的烦恼》，在90年代初期就跨越大洋来到中国，当时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收视高潮。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咱们身边更多的人有了更便捷的渠道来接触美剧，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学习英语，也是兴趣使然。 相比之下呀，美剧的制作模式呢是边拍边播，一周只播一集，并且这些电视剧制作更精良，与观众的互动性也更强，因此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多一个渠道了解海外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本期的互动话题就是，亲爱的老爸，我要向您告白。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感言呢？也欢迎您把自己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听听你和父亲之间的故事。 那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浏览家书。下面这封信是，爸妈，

和生命里注定要相遇的朋友们体验过热血青春。在青春的日子里，什么都想去尝试，什么都想去体验，才是最得意的状态。爸妈，我会永远保持着去体验更美好的世界的欲望，因为我想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句话曾经是许多年轻人，特别是摇滚青年的最爱。而这句话是出自杰克·克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这是一本关于自然精神、生命思索以及禅之道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1995年两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贾飞和雷蒙追求真理的故事。 在年轻的日子里，到底应该怎样尝试，怎样体验，怎样与朋友努力和畅想，怎样在角落里默默等待。也许最难得的、最珍贵的就是青春里的这份热情。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是上个世纪的小说作者，还是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路上发现自己，并且与自己对话，这才是成长路上最该最好的功课。 好了，今天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六封或深情或温暖的家书，您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来呢？对于您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您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一旦您的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的平台播出，那么将会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并且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浩兰一心代表编辑博莹感谢您的收听。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件，我们下期见。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牵着手，叶子黄了。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春天夏天秋天